那这个时候内通三脉的它这个活的小粉面的作用，这会儿呢它就发挥出来了。它里边有各种特殊的酵素，有有益菌，有酶等等，所以它是一种活性的散剂，那它就可以主动的把这个门给打开。它见着毒了它吃毒，见着瘀了它破瘀，见着虚了它补虚，把咱们经脉当中的瘀阻都给破了，特别是它能吃掉湿毒。啊，有人说怎么吃啊？ 嗯， 你看你柜子里太潮湿了怎么办？啊，你放什么呀？ 干燥剂呗。 哎，干燥剂。 嗯， 把这个湿气呢都给吸附，就是吸掉。那么这个小粉面也是在遇到湿毒之后，它里面有一种干燥酶，它可以像这个干燥剂一样，把这个湿毒呢吸附进自己的内部，然后把它代谢出体外。所以呢，很多因为这个风湿病造成关节疼痛的朋友，通过这个小粉面把咱们的经脉通了之后，首先你会感觉到身上冒风，然后逐渐的冒黏汗。 嗯， 这个就是在身体当中多年的湿毒。 哦， 随着这么一个变化，到这会儿你会感觉到走路它就变得轻快了，浑身呢觉得都干爽了很多。哎，记得之前有一位同志啊，也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那会儿来找我就诊，找我就诊的时候就说了，哎呦徐大夫，我这两条腿呀，走起路来就跟绑了两个沙袋子一样沉啊，他说我皮鞋都不能穿了， 嗯， 得穿布鞋，布底儿的，那不鞋子轻吗？啊， 嗯， 后来呢我先是让他做开三脉的功法，外开三脉，然后呢有内通三脉啊，当然大伙知道内通三脉小粉面啊，开元散，不长的时间他就跟我说，现在我走个几站地儿，我都不觉得累得慌， 嗯， 就觉得这两条腿呀好像卸下去几十斤的东西。其实呢这种感觉就是经脉当中的湿没有了，有湿人就觉得沉，所以这个内通三脉小粉面进入经脉后，它就能把风毒湿毒都给吸附了，然后呢再带着这些毒把它排除体外啊，那这些毒没了，咱们的经脉里头干干净净的，咱们的筋骨关节五脏六腑它就失去了毒邪的威胁，经脉通了，气血呢得以濡养咱们的骨骼，你这会儿再看你那个肿胀的关节呀，慢慢的这个肿胀它就消退，你的关节的畸形也能慢慢的恢复，然后呢咱们的筋骨重新变得强健。你这会儿如果说再遇到这个冷水，你的手指头脚指头它不发麻也不变色，五脏六腑呢也会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运转。那大伙儿说这个病它不就是轻松的被咱们解决了吗？ 嗯， 所以我经常说呀，这个万变不离其宗啊。今天呢讲到的是这个风湿骨病，其实身上的任何疾病都是由三脉不通引起的，那只要咱们从疏通三脉入手，那一切问题呢都能够迎刃而解。那今天呢我就先跟大伙儿呢聊这些。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不管是外开三脉的功法还是内通三脉的，如果您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接下来呢请徐主任稍作休息，接下来是特别节目之现才艺选播。 献才艺。 在即将到来之际，很多听众朋友也想表达一份祝福。本环节将对才艺展示进行选播，广大听众朋友可积极参与，还将评出优秀才艺者200名，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 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位优秀才艺者，请开始您的才艺。 我来自保定，我叫李辅志，今年69岁，我吹上一首笛子。 好，那叔叔，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您的笛子的表演。 哎，好。我跟你说啊，我是高位截瘫21年了。 哦。 啊，我从我吃了这个，啊，我这个气已挺足。看我吹笛子，这是20多年来，要没有气能吹响吗？ 啊，气补得很好。 我主要是气补的才好。哎，祝徐桂英主任健康长寿，他的健康长寿就是千千万万个咱们这个病人的幸福。 嗯，非常感谢叔叔，非常悠扬的笛声啊，太好听了。而且呢，叔叔啊，现在说气也足了，能够感觉到啊，您现在呢身体的状况也是在逐渐的好转，也希望您呢能够继续的健康长寿。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讲。 徐主任你辛苦了。 啊，不辛苦，你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啊。 嗯，行，我把我的这个事儿我说了，我挺激动的。 啊，说说看。 我那个2015年吧，就是坐完家老头车，完了就让你给通拽了。 啊。 通拽了，完了我就坐的那个，我就那个没养好，坐的从政。 啊。 坐的从政说就是后交叉韧带走行弯曲。还有就是内侧半月板变性。 啊、哦、半月板变性。 完了左半骨圆段内孔就是间接长就是 T2。 和提议。我现在的情况咋事呢？就是我这个腿大腿根到玻璃盖吧，就是那个肉有点发泄了，直肉的。 那个肌肉有点萎缩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 啊啊。 玻璃盖往底下呢，就是肉这个色儿就有点变了。 嗯嗯。 嗯，完了，我就是要是坐这个床上，就是玻璃盖，要是左右动它一点吧，里头就是有点吱吱的响声。 嗯，那我问问你，里边有没有积液呀？ 嗯，说实话，说没有积液。 那你这个玻璃盖现在这地方有没有热乎乎的？ 玻璃盖以前凉，现在就是不那么凉了。 不那么凉，有肿吗？ 嗯，现在也不肿了。完了，我就听那个你的广播嘛。 嗯。 我以前嘛，脑神经不咋太好，就是觉睡不咋太好，心脏不咋太好。 嗯。 这两样都缓解了。 嗯。 现在就这个腿，我不敢找人。 嗯。 啥也干不了。 嗯嗯。 嗯，现在玻璃盖不肿了，以前肿的是占亮。 嗯嗯，现在这个肝经肾经通了些了，玻璃盖不怎么肿了。 嗯嗯、 啊。啊。 对。 走路呢？现在走路方便不方便点了？ 走路吧，走时间长，就是脚着不得劲儿，有时候痛，就是脚脖子发胀。 啊，脚脖子发胀，嗯嗯 嗯。 那主要今天就想解决这个腿的问题，是吧？ 也对对。 嗯嗯。解决腿的问题呢，这个首先呢，我们讲啊，特别是这个外伤以后啊，它有一些淤血，这个淤血呀、啊、毒啊，它会淤在你的膝关节这里。那么咱们那个开三脉的功法当中有一个开经脉的功法，开经脉的功法呢，您只要打个电话叫他教你一下，你学一下，你把那个开经脉的功法再配合上去，那么你这条腿呢，它这个用药以后的好转就会快，因为淤堵的太厉害，你这个车子上砰一下一撞，那个、这个撞击力多大呀，你说对不对？咱们别说了，这个车上啊，这个跟人家去撞或者怎么摔着，就是一般的，你走走路，你膝盖你要是磕在桌子脚上，那都得疼个十天半个月的，对不对？ 对。 哎，说明这个地方 呢，就是完了腿就占地了。你第二天你的腿就是里头就清醒啊， 嗯嗯， 完我就没养好， 没养好啊，你这条腿不敢用力，所以肌肉就会萎缩。你总不着力嘛，对不对？因为它疼嘛，你不敢使劲儿，就是那条腿使劲儿，结果这条腿你不用吧？我们说用则进，啊，不用则废，那么肌肉当然就会出现萎缩了，对不对？ 嗯嗯。 所以说呢，还是说明这个有一些淤毒啊，它在这个膝关节这里还是没有排掉。这样子吧啊，如果那个您要是方便的话，联系联系，看看那个。内开三脉，用上一些，再加上你这个大补元阳治法通，气脉、血脉、经脉。那么我刚才跟你说的功法呢，是外开气脉、血脉、经脉。那么这三个功法当中，你这个经脉你多做做，经脉要多做一点啊。气血两脉呢， 现在就学你， 现在学你。学着做，然后呢，我再给你一个外用的方子啊。 嗯， 你待会儿呢打电话去问，给你一个外用的酒方，你把这些酒呢，药材呢都放在酒里啊，差不多一斤半酒吧，啊，一斤半酒，泡上酒以后呢，泡个七天到十天以后，就用这个酒呢抹你的这个膝关节这儿，哪儿疼抹哪儿。 嗯， 听明白没有？这样呢，这个我帮你加强一下这个膝关节的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个力度，好不好？ 嗯，那谢谢徐主任 啊，不用谢，不用谢，您这个直接打电话问就成了啊。 嗯嗯 啊，好嘞，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说这个，谢谢徐主任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 嗯， 希望您早日康复啊。好，再见。 谢谢，谢谢。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说，你有什么问题？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脑供血不足。心脑供血不足。 啊，心脑供血不足。 还有这个，我有一次嘛，我也不知道是哪病，不是我也没去检查，我也做好中午饭了，不能吃了，心里可难受。我到那小诊所里，他说的是你有点这个，关你命。 啊。 还有点那个，就是也不是院老嘞，一撇到嘛尿裤子， 你 打个喷嚏，一蹦蹦，他说尿裤子。 那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60了， 才60， 刚过60 是啊，你才60你就尿裤子，这个就不行啊，对不对？ 就是啊，我也咨询过医生，咨询过中医，他说是你坐月子没坐好，比如说我血糖高，这个得是肾不好。 说的没错，肾不好，脾胃不好，肺也弱啊。那你还有别的病吗？ 还有这边都没有啥的。就是这个颈椎有点不好。 颈椎也有点不好。 他老是一不得劲的话，就是那个这个脖子压个东西样的，肯定浑身都是不舒服的。可难受。 怕冷怕热。 有点冷。有点也有点怕冷，都在前都在2年。现在也不感觉到冷。现在一出去了，我还有个这个头啊， 头 一出去了怕冷 啊，头怕冷， 都有一二十年了。你出去了先裹住头。 头怕冷， 对对。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腿膝盖有点凉。两个膝盖从去年才发现。 就这些问题，没有别的问题了是吧？ 我血脂高。 血脂还高。 血压不高。 血脂血糖高。舌苔什么颜色？ 舌苔我得照照镜子看看。 你拿个镜子去看看舌苔什么颜色。 舌苔有一点泛白。 嘴里干不干？ 这个那个嘴干，喉咙干。 嘴干。 喉咙干。 嘴干喉咙干，这个跟你的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啊。舌苔是白的，而且呢是比较干，说明你这个人气虚啊。气虚则无以化精，所以呢你气虚了以后，你这个嘴就干得不得了啊。嘴干嘛呢，自然而然这个嗓子它也干呢，是不是啊？所以您这个病的治疗啊，应该是中医治疗效果比较好。你这个病的治疗你不能把它分开治，因为病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在我这儿呢就是吃中药啊，或者呢用内通三脉的方剂啊。您愿意哪一种方法进行治疗？ 我可是听你的呀，你给我建议吃哪种，我建议吃哪种，我听你的，因为我最相信你。 那这样吧，您就用内通三脉的方剂，把你整体的现在这个无序的状态整体的调一下。但是您得早点打电话定了，如果晚的话你就定不到了。你人的气不足啊，血也瘀滞啊，它能调整你身体的无序状态，能化毒化瘀化虚啊，它也能益寿啊。像你的这个心脏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这个小的血栓斑块了，已经开始堵血管了啊，形成了这些瘀。你这些问题不解决，你又有糖尿病又血脂高，你的血管堵得很厉害了，说不定哪一天它突然发生个什么事情，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而且你还怕冷。怕冷说明什么呢？气血循环不畅通啊，它堵啊。那你只要联系啊，联系赶紧就是吃上。你的这个身上的症状比较短的时间它会开始缓解啊。好了，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好，谢谢徐哥了。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讲。 啊，徐主任，我参加减台医的活动得了一盒，给他快用完了 啊， 我想着再定上个半年的。 哦，想再定上半年的啊，那说说您的这个情况。 啊，我这最近这一年这身体调养的还不错 啊， 但是还有点老毛病，就是最困扰的就是喘气儿，感觉费劲儿，是上不来气儿，是 啊， 总感觉这胸口这一块憋闷 啊，有憋有闷的这个感觉，嗯， 哎，就是，因为这个病吧，你看我吧，烟也戒了， 嗯， 但是也没戒好，这天气好的时候感觉还行吧，这天气要是一变化的时候，就出不了门了，尤其是不敢。就是大幅度的运动，那一动就感觉上不来气儿，这脸也憋得自青自青的。 嗯，那您用上以后情况怎么样呢？ 刚开始用上之后没想到有这么大的作用啊。刚喝上的时候就是感觉是酸甜的。 嗯， 喝的挺好喝的，口味挺好的。 嗯， 喝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嗓子眼儿，就是痒， 嗯， 啊，我使劲儿一咳， 嗯， 这就咳出来一小块的黑痰来， 嗯嗯， 而且是特别的，硬， 嗯， 感觉都有那个刮嗓子的那个感觉， 哦哦， 接下来这就是几天一直卡痰， 嗯， 前面是黑的， 嗯， 到后来这能好一点，痰咳出来了。这喘气的时候也是感觉顺畅了。 嗯，原来是这么一个原因啊。首先呢，我跟您说一下啊，一般情况下这个气呀，上不来，喘不上来，就是咱们的气脉它不通了。您的这个气脉呢被这个痰呢给淤堵住了。那淤堵住了，你想啊，气道不通，气脉被堵了，您这个喘气儿它就费劲儿。你走快点，你跑一步，你上个楼，那当然上不来气儿了。那你现在用到的这个，它是活性成分，它进入体内以后呢，它能进入到你的气脉当中，找到被这个痰淤堵的这个地方，遇淤它破淤，它淤堵的地方有痰呢，给它破了；遇毒呢，它吃毒，直接把淤堵住的地方呢给它破开了。那你这个气脉痰瘀的时间呢比较长，您看咳出来的第一口痰它都是黑的，所以呢这一会儿呢它就发挥的作用的时间呢也比较长，你吃了几天之后，哎，这个效果呢它就来了。咱们平时说呀，这个饭得一口口的吃，活呢得一点点的干，那进入体内它把你的瘀痰给破开了，瘀痰松动了，你自个儿呢就感觉到这个嗓子眼啊有点痒，所以呢这个痰呢就能咳出来了。您现在用着这个开元散挺健好啊，它是内开三脉，把你的气脉血脉经脉给打开了，所以这会儿呢就觉得人哎不那么憋闷了，人也舒服了啊。那您今天还想问我什么呢？ 就是健是现在健好了，我打电话说是没有，我就是给徐主任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给我想想办法 啊。那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暂时没有那也不要紧，你呢就先把开三脉的功法给它练好。内通三脉的方剂的作用跟开三脉的功法作用一样，他们的目的呢都是为了达到三脉通，所以呢您这会儿呢就接着把开三脉的功法去认认真真的做。那您现在呢主要是这个气儿有点上不来，所以呢您可以在那个早上，在早饭之前您花个十多分钟做一做，因为早饭之前的时间呢基本上还能算是啊肺经啊大肠经这个点的时间，您做一做，